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另一个低压区影响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只欢场里无真心，我只。不肯相信亦认知，但每次见你傻痴痴，我甜丝丝。I fall in love。 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原来叮一声，我哋嘅吉他发啲好靓嘅声音，就开始咗今日2000靓歌再重聚。而家系9:07嘅时间，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现场直播紧，咁嘅多谢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咪包括香港嘅啦，当然仲有喺外国一路收听紧嘅都好多嘅朋友啊，多谢你哋一路长年嘅支持啊！咁啊，睇下我哋香港嘅天气先，我哋而家咧竟然系30度，咁晏都会30度，即系话。其实日间咧都会相当之热噶啦，而湿度80%添。咁啊，大致咧就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听日就系天晴啦，咁部分地区咧有骤雨，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9度，而日间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升到33度添。咁所以听日咧，如果喺户外运动嘅就行山嘅咧，都要小心啦，因为咧最近都会发生咗一两次一啲中暑嘅情况。咁希望大家咧喺晚上嘅时间咧有啲清凉嘅感觉。 因为今晚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不嬲都好想大家咧喺晚上做一个好舒畅嘅三小时节目。由而家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欧巴欧欧瑞强，我有两位拍档，今日咧有少少喺我哋最新阵容啦吓，好似啲欧国杯咁样，啲阵容有时会变变嘅。哎呀，乔唔该晒你按 piano 啦，今日啊咁啊边时就放假，跟住咧我哋有阿靓仔健瘦咗少少吓，系咪啊？啊，唔好挨得咁劲喎，做音乐啫嘛，系嘛？即系做得太多，佢哋两个都系音乐迷嚟，两个都系专业嘅音乐师、音乐家。不过如果讲起专业嘅音乐家咧，今晚咧我哋有两位嘉宾。首先咧，我会介绍我话即系喺我哋嘅圈啦，喺度音乐圈啦、唱片界啦。作曲啦，寫詞啦，唱歌啦，夾 band 啦，唱片監製啦，都係真係我哋嘅專業嘅音樂家。我哋嘅第一位特別嘉賓就係 John Loudon， 哇！ 你好， 中文叫做劉樂生啊嘛，我記得嘅。咁啊 ，John Loudon 咧就以前我哋嘅 City Beat 嘅靈魂人物啦。 嗯， 係，仲係如果你唔介意啊，係鬼佬嚟喎你。 係咯，我係鬼佬嘅。 啊，即係大家唔使介意，即係我哋係咁樣互相稱呼嘅。嚇，咁啊，因為喺香港，即係唔係話土生土長，不過香港咁多年嘅。鬼佬可以即系同我哋沟通得咁好，尤其喺音乐上边好难得，好难得。其实John，多谢你十几多年前嚟过我二千靓歌。 1984年咯， 真系记得，我真系要揾佢。 1987年啦， 系1984年就嚟香港啦。咁然后咧，你上我二千靓歌咧就十几年前， 起码15年我谂， 起码15年，系啦。上一次我邀请你嚟，我记得咧就即系一路我自己打电话慢慢咁揾你嘅。 系啊，哇！嗰時係冇 phone 嘛，即係要用電話咁。 未有啊，真係啊， 係咯係咯， 未有呢啲手機嘅。 係咯， 嗰樣好難揾嘅。咁啊，終於咧即係安排到就好開心。咁啊，原來眨下眼啊，15、16年起碼啦。 係啦，起碼啦， 好開心咧！我哋節目依然存在，你可以再嚟探 望。多謝你邀請我啦。 不過咧，就同阿John一齊嚟嘅咧，就係今日我哋嘅女星嘉賓 Renee。 Hello， Renee Chan， 陈清恩啊， 系啊，清恩啊， 啊，清恩咧个恩字咧就系日字做个根， 嗯， 啊，呢个我好熟嘅呢个名， 系咪啊？ 因为我两个仔都用呢个， 系， 咁啱啊，咁啱， 系啊， 系啦， 黎明啊， 黎明， 黎明咁解啊。 系啊，冇错冇错吓，吓得我以为你话好，我就跟下黎明唱歌。 恩字系黎明嗰一刻。 系啊，黎明，因为佢哋系黎明出世。 啊，系咁，好有意思。 所以咧，今日我哋阿陈清恩阿 Renee 咧就同阿 John Loudon 咧一齐嚟。点解？因为佢哋两个系拍档嚟嘅。系因为嗰张唱片咧就系阿 John 吓，John Loudon 咧就系监制。全部啲歌咧都系佢作过， 系啊， 全部啊，系咪啊？哦，全部。咁嗰啲歌你作嘅时候系作英文定中文啊？ 多数系英文嘅， 多数系英文先， 一定唔系中文。有时系啦咁样， 即 系就拿个 melody 出嚟嘅。 咁然后英文就自己写咗，自己唱。 系啊，系啊。 咁然后清恩咧，佢就唱 广东话， 广东话啦， 冇错。 好啦，咁不如咁样先，我先听为快。 好啊， 你嘅新嘅唱片咧，好靓啊，哇，设计得， 多谢。 Just You and Me，You and Me 咁又其实是一只歌嚟嘅，咁但系咧中文版咧就唔系叫 Just You and Me 啦，有中文版就系叫做 一万年 啊， 系 啦，我就喺网上听过啦， 系 非常之吸引。 Thank you。 不过而家咧就有同碟咧，里边咧有一只叫做海市蜃楼， 冇错。 Castles in the air 啊，唔系，原本你唔系你点改噶？ Secret place， secret place 都得，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咧就系你嘅新歌，亦都同阿 Lam 嗰只歌撞咗名嘅，你 系啊，撞咗名， 唔紧要， 唔理啊， 千祈唔好撞衫就得噶啦，唔系，唔好撞样就得， 撞唔到， 你冇胡数， 嗰个数我冇可能有， 女仔同阿 Lam 撞样都好奇怪，唔会，不过咧只歌睇下会唔会一定唔会撞，因为系 John Loudon 嘅作品，陈清恩主唱。海市蜃楼， 影子也沾满汗与泪，孤身在走遍 浩瀚沙漠里，不去天身躯，弃置于废墟，都好过吸沙壮的水。 海市蜃楼，即系意思即系话咧，你睇到嗰啲嘢以为真嘅，点知原来系即系啲虚幻嘅影像嚟嘅啫吓，咁啊即系转眼间转唔见咗嘅咁。喂，呢只歌咧就系阿 John Loudon 嘅作品，咁然后咧就变成咗中文版，就买咗呢只嘅 CD 嗰度。 冇错， 好得意嘅你 CD， 我睇到头先有一行字咧，就系话。啊！如果你擁有呢只CD 咧，咁你就可以免費咧，就去到嗰啲網上咧就下載英文嗰個 demo。 冇錯， 個demo 即係 John 唱嘅。 係啊，即係原曲咯。 好耐嗰啲真係 original， 係 original 嘅 demo。 係啊， 即係我哋嗰啲 demo 好難嘅，即係譬如我以前唱嗰啲歌真係嗰啲 demo， 嗰啲人揸住個爛吉他嘅，嘎嘎哒哒哒哒，即係譬如你愛在陽光你將佢係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咁樣。 好彩呢個好聽啲啫， 即係 demo 通常都係噏咗個旋律就， 但係咧， 你又照唱翻英文嘅， 係咪好勤力嗰陣時做 demo 嘛？因為咧真係要買歌，即係譬如，所以真係要。要好質素啲嘅，因為即係唔係俾自己啦。嗰陣時就係、是、即係叫做商業啊嘛，你一路裝裝下要做好嘅 demo 咯。 因為你即係嚟話説咧，即係當年咧喺30多年前，你就嚟到香港，跟住咧就愛上咗香港啦、包括埋我哋香港啲人啦，娶咗個太太啦，香港人嚟嘅，咁然後就落地生根啦。咁然後所以你就係一個全職嘅音樂人咧，就要賣歌啦， 咁 要做一啲 demo 咧，就睇下啲唱片公司啱唔啱，睇下邊個唱， 係咯， 好多成功例子啦。 係咪？但係咧，一個成功就起碼十個唔成功， 係 真係咁啦， 一定會係咁啦，係啊，即係就算嗰個歌手，就算係 superstars 唱咗，佢都係。 十隻裏面可能得一隻成功嘅， 係啦， 係咪啊？所以變咗咧，其實做音樂咧係好多心機， 係要 再加即係後天嘅努力，又要再加運氣， 係 各樣嘢啦。咁啊 ，John 就寫咗好多歌流行咗啦。咁但係佢自你自己 start with 啦。即最初開始嘅時候咧，就唔係就咁一嚟就寫歌俾人嘅、 嗯。 你哋自己有隊 band 先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 City Beat 係啦。 而家啲隊員有幾多個啊？唔記得五個。 好似四個啦。四個係啊，係啊。跟住八五年開始。 八五年開始我好記得，因為我已經係日日做緊 DJ。 係咯，係咯。 啊，猛咁播你。 訪問我哋啊嘛。 係啊，猛播你嗰啲歌，哇！我幾得意喎，呢幾個鬼佬嚇、啊，全部鬼佬嚟噶嘛， 唱啲渣嘅中文。 點解唱中文歌嘅咧？咁啊，仲有一隊 band 咁樣。好得意嘅，咁而家佢哋啲隊員去咗邊？ 都去曬翻去美國啦， 翻曬美國， 全部都係美國。 哦，係 啦， 就除咗你，就一路留喺香港， 一路喺度嘅。 哇，真係變咗香港人好多年啦，已經。咁大家一定有好深刻印象啦。當年呢個 City Beat， 我記得好似有叫做城市節插節拍啦， 可以咁講。 即係如果逆的話，咁但係其實主要都係叫做 City Beat。咁啊 ，John Loudon 咧，以前我記得我播咧有隻歌叫做《守望你》啦，好 hit 嘅。係咪啊？咁啊，今日咧就當然我哋冇理由就咁樣攞只舊碟嚟播啦，分分鐘嗰只黑膠碟嚟噶嘛。 係啦， 揾唔到。 我有一個喺屋企嘅，我冇 turntable 啫。 會睇啦，冇唱本咧播唔到，不如等阿 John 咧揸住佢個吉他，然後咧就自彈自唱。當年我哋好有感覺嘅， 好啊， 守望你 ，thank you，OK，、okay、 多謝。 思念你。没忘记，当日你独自离家，你充满自信，披风雨独闯，你不会后悔，你倔强的说。 思念你，热爱从未变，希望你能回家。 哇！即系我一路回味啊，我一路掹翻我即系脑袋里边嘅一啲回忆啦吓。呢只歌咧以前即系哇，计起上嚟，咁你三十几年前， 1988年咯， 我1988啦，1988即系差唔多啱系啦。咁啊， 33年 啦，真系即系真系好彩，我哋有音乐一路守望住我哋， 系 咁啊，所以觉得咧时间。可以好覺得好快，亦都即係好回味。 嗯， 尤其阿 John 啦，即係你其實冇咩大改變㗎，你大隻咗，大隻咗少少嘅，因為你個樣咧好俊俏啦，啲鬼佬樣咧，即係唔使點，你肥都唔覺嘅，唔知道你肥係點肥，一啲都唔肥。我諗你都好好多， 肚腩啫，啤酒肚啫， 一啲都唔會啦。不過阿 John 真係我非常欣賞，因為佢一路喺香港一路都係做好多音樂。同好多音樂人合作啦，嚇咁啊，亦都好大貢獻啦。咁尤其是喺， 不過我都自己都好感恩啊嘛。有機會啫，可能我其他地方冇得發展自己的音樂，咁呢度有機會，所以都多謝香港俾咗機會我啦。 真係好離奇噶，你係美國人係咪啊？ 加拿大 啊，加拿大 ，sorry 係 Canadian 嚟嘅，係記錯咗，係 Canadian。咁你竟然即係喺香港發展，喺香港住落嚟，咁啊同埋 估唔到嘅， 估唔到嘅係啊，仲要係喺嗰度做自己想做嘅音樂。以前嚟講即係。调翻转头，如果我去加拿大发展都系冇嘅，可能都诶、哎，你都去赶牛， 唔系应该 可能， 唔系你唱得好，所以应该有得发展啫。 不过今日咧，即系好多啲老友嘅，其实阿陈清恩咧，即系 Rene 咧，都系我哋，即系佢小妹妹嘅时候，我哋识佢。 嗯，仲读紧书啊，系啊， 读紧书。 系 嗰阵你毕咗业未喺演艺？ 未毕业啊？ 喺演艺学紧即系 声乐， 声乐啦。 系啊。 咁后来就毕咗业。就一路深燥，咁一陣間真係有排傾啦。因為咧，佢由細到大咧，好多佢嗰啲一齊嘅唱歌啊，一齊咩我都係我哋啲妹妹啊、弟弟啊咁樣 嘅。好多嗰啲舊歌嘅， 識好多舊歌，喂，唱只舊歌聽下先。 好， 現場個噃啦，今次 嚇， 頭先都係現場，不過今次阿喬同埋阿健啦，同我哋將天上邊嘅每一顆星星認住，然後我哋揀一粒啱我哋欣賞嘅明星。 上星星，可又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我。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细言叹为怀念我在你心中逍遥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光明星星，请你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解错。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5000元消费券计划今日开始接受登记，截至下午六点，大约155万名的市民递交电子登记，当中超过130万人利用去年申领现金发放计划的资料再作身份认证。至于自封便一度因为系统繁忙而出现障碍，情况下午起逐步改善。政府说合资格人士在未来两星期完成电子登记，经核实资格之后都会同步在下个月1号获发第一期消费券，呼吁市民无需急于在头几日登记。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全部由英国输入，三名患者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三人年龄介乎15至20岁，分别在上个月28和30号由英国抵港，入住检疫酒店期间确诊。另外，早前有清洁女工确诊的油麻地红茶馆酒店，卫生防护中心在酒店内采集44个环境样本，发现在其中一间酒店房间的浴室洗手盘上有2个环境样本呈阳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期望在内地和香港从事电影和其他创意产业人士，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富教育性和具正能量的作品。林郑月娥出席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的电影《1921》首映礼，她致辞的时候说，自己在北京和香港出席多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上了宝贵的历史课，加深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发展的中国执政党的认识。礼宾府7月1号凌晨遭人投掷易燃物品，怀疑同案件有关的24岁男子被控一项纵火罪，听日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星期五在马鞍山拘捕呢名男子，在他位于锦丰苑的寓所搜查，捡走一批证物，包括火机、火柴、喷漆、接刀、一啲衣物同埋电脑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只出威的马仔。 有一个朋友嘅婚宴啊。咁咧我就去唔到，我就當時咧就託我某身邊嘅某一位朋友就，哦喂，唔好意思啊，你幫我做個花牌啊，內容寫咩？哎呀，咁都係嗰啲嘢啦。 嗯嗯， 喂，佢真係夠膽死啊！同我做咗個西式嘅即係主位，你明我啊？ 明明。 當 common sense 不再 common 係真噶。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繼續傾馬俊偉教你做隻出色的馬仔。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文件啊？ 6月23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2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在7月18号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哎呀，细路啊，哎，你以为你行得快好叻咩？等你去到我呢个年纪，你就知味道噶啦。 切，使乜去到你呢个年纪、啊？我都知道啊，人老咗行步路，甚至举起只脚啊，都好困难噶啦。 嘿，你又知？ 我参观咗香港设计中心嘅展览，哎，本来以为嘅展览主题叫做后生，梗系好多刺激嘅游戏噶啦。点知？ 点知乜嘢啊？ 听策展人脑海玲解释仲好啦。 今次呢个展览咧就叫后生啦，其实有两重意思嘅，一个咧就系长者称呼年轻人嘅，叫佢哋后生仔啦；另一个咧就系长者咧系过紧佢哋嘅后半人生。我哋系希望后生呢个字咧，其实系做到 age free 嘅 concept， 共融啲嘅，即系长幼都可以 enjoy 呢一个展览。 个展览同啲设计有咩关系啊？ 展览有四个展区，参加者一开始咧就会喺体验区感受一下长者嘅身体障碍，而最尾一个展区就有好多来自世界各地为长者设计嘅新产品。 原来呢一个世界咧，各地嘅设计师咧都设计咗一啲好好嘅产品咧，去照顾到长者生活上嘅需要啦，同埋甚至系照顾埋佢哋嘅心理尊严同埋自主呢一方面嘅。 喂，细路啊！你介绍了两个展区啫，又话有四个嘅。 嗱，呢个设计光谱嘅展览《后生》展出日期去到7月18号，地址系湾仔茂罗街7号。我估你都唔识得去噶啦，最多我陪你去睇多次，等你认识多啲啦。 咁就乖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呼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茶没有喝光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我的衣裳今天你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豫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天未晚。 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第二个半小时，9:38嘅时间，我系 Albert， 我哋有阿乔同埋阿健，当然我哋今日有两位特别嘉宾，真系好耐冇见，好开心可以邀请佢哋重回2000靓歌再重聚。其实两位都嚟过噶啦，咁首先咧，我哋头先介绍过嘅陈千欣啦 ，Renee 都嚟过一次啦，以前唔知一次 第一次啊， 系咩？哎呀，我记错咗，系啊，我以为几个女仔一齐嚟， 我成日跟住你唱歌嘅，见 得多，见得多，我以为你嚟过添， 今次我第一次啊， 系啊，咁啊，Renee 咧，其实而家咧就同以前唔同啊，以前小妹妹系一个学生噶，虽然系大学，但系都系小妹妹啦， 系啊，好细个， 但系而家咧就系变咗老师，教唱歌啦， 系啊， 亦都系你系以前因为专修系声乐噶嘛， 系冇错， 咁所以 音乐。 就是古典的声乐，咁所以咧，即系唱歌嘅时间啊，点样可以即系将譬如你以前学嗰啲唔会唱流行曲噶， 咁點樣將佢即係好快咁樣將古典音樂嘅技術啊咁樣融入去流行曲裏面呢？ 要睇好多書，問好多人，請教好多前輩。係啦、因為喺歐美會比較流行嘅呢，上啲 singer 呢可以一次過唱到唔同嘅 style 嘅。 係 啦，咁所以我自己又好貪玩，我好想咩都試下，咁所以呢雖然我係學古典音樂出身，但係我一路都周圍去學咁樣囉。 是非常，其实音乐无应该我来讲就无分界限啦。 是啊。 甚至我们以前弹吉他John，你一定会弹过即是一些流行曲以外的音乐家。 会的。 一定会。 细到大都 是。是啦。另外一位嘉宾就是John Loudon。因为在圈里面的音乐界呢就没人不懂你啦。如果在即是你又不是成日出嚟唱歌啦，呢二十年啦，以前啊 City Beat 經常都要表演啦。咁啊 John 咧，即係劉樂生咧，你好少講你自己中文名噶。 好少 好少噶啦，已經咁啊，個名改得好好，因為你係 Loudon 啊嘛，咁啊姓劉，姓劉咯，劉啊嘛， 順便咯， 係啊。咁啊，劉樂生咧就係 John Loudon 咧，其實就係即係卅幾年前嚟到香港咧就。定居跟住就唔肯走啊，好啊，多谢咁啊，贡献咗香港好多音乐，包括咧就作咗好多歌曲咧，俾一啲我哋嘅歌手唱，包括学友嘅好几首嘅流行曲咧，都系John Loudon嘅作品。不过今日咧就好特别，可以带埋个吉他咧，系一个特别嘅版本。我哋唔敢唔播学友嘅版本啦，我哋个屋企都有嘅嗰啲。当爱变成习惯咧，就系John Loudon嘅作品，系俾学友嘅歌曲。Please， 哇 ，OK， 跟欣赏我哋嘅特别千靓歌版， 懒啲弹嘅，同埋长，不过尽量啦。转转之间，悄悄爱已冷淡，点点火花再不灿烂。孤孤单单身家，扑扑索索街巷，猜猜测测在你双眼。如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沉默发生于节后，深深刻刻相识，痛痛快快过后，轻轻疏疏自处脑后，恍恍惚惚之间，勉勉强强接受，冰冰的心是我所有。如目光不再交流，如习惯地去忍受，如梦境总有保留，是沉默发生于彻夜后，是长夜两者装作无忧，匆匆的邂逅，终不可一起再走。生于节后，是长夜，两者装作无忧。习惯地去忍受。 手。如梦境总有保留，是长夜两者匆匆无忧。想到日后，愿长夜爱总不再留。走， 非常之特別的珍貴的版本，我覺得很震撼，講真的，譬如失戀歌很多的，當然很多時候都女仔唱，男仔都有，不過就沒有一些大男人那種失戀的心痛的感覺，剛才就齊曬，你未試過好彩， 有 試過咩？試過咩？好幸福的，你在香港娶了一個香港的太太，跟住呢就真係美滿幸福到而家啦嘛。不過頭先隻歌就真係學友嘅歌啦，好出名嘅。當愛變成習慣，究竟學友有冇試過用 acoustic 嘅即係吉他去唱過呢隻歌咧？ 佢即係本身嗰個 original 都就係開始就係用 acoustic， 跟住就去到好 rock 嘅咁樣，係啦。但係即係其實而家就我做咗一個係我諗住遲啲會出嘅，係呢個版本嘅，係 acoustic 咧，同埋揀埋啲 strings 即係 quartet 啦，同埋一個二胡咯。 哇！有二胡嗰啲啊嘛， 好有個失落感。 係我最中意呢一種嘅， 係啊，好特別 acoustic 嘅，係因為好多嘅巨星咧都會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咧，譬如玉置浩二咁樣咧，佢又話即係會整一個自己嘅 acoustic 版啊，唱翻曬以前嗰啲歌。雖然係同一隻歌，但係嗰種味道 係 已經係好唔同。咁啊 ，John Loudon 就係即係呢幾十年都係好致力咧，喺音樂上面鑽研啦。多謝你嘅。男人失恋嗰啲即系心碎嗰种感觉，少有少有。咁啊，讲起学友嘅呢歌咧，阿 Rene 即系陈千欣啦。咁女仔唱男仔歌，你觉得点啊？ 我好中意噶， 好中意噶，你成日都系咁噶。 系啊，因为听男仔唱歌会有多啲新嘅 inspiration 喺嗰个演绎上面咯。 咁但係如果嗰個男仔譬如頭先嗰隻學友嘅歌，有另外一隻學友歌都好男人嗰啲歌啲歌啊，譬如 Lily 而家揀呢隻叫做《寂寞的男人》，都係學友嘅，不過但係佢係寂寞的男人喎，你係女人嚟喎。 当是一个角色咁样试下， 系啊，睇下，我都好想即刻听下，究竟即系一个演戏咁样啊，歌曲会系点嘅咧？即系女仔唱一个好寂寞嘅男人嘅心境，听下先。 好。 夜深，粉丝识这爱他，无疑希望，无疑拥抱，无疑得到，仍然能拥有梦想跟前途，仍然能拥有自尊跟自豪。明言明知许多旅伴一转身会遇到，为何感到这不算最好？明明从不信天荒跟地老，明明从不会后悔得不到，明明从身上握去做，我总可以做到。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告别烦恼？ 原来真的可以的，因为啊，陈贞恩咧，佢唔系嗰啲娇滴滴嗰啲小妹妹啲声音， 系 咪啊？嗰种 mood 咧就可以演绎到一个直薄的男人。 嗯， 哇！如果所有嘅女士咧都能够咁样了解所有嘅直薄男人嘅心境啊，几好， 太好啊！ 太好啦，太好啦，唔使多讲，系啊，唔使。阿John，阿John即刻咧，即系话太好啦，太好啦，系我希望系喺屋企有人听紧啦，不过咁啊，即系如果系诶，即系好寂寞就冇问题嘅，因为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每个礼拜日都喺度嘅，好似呢只歌咁，有只歌咧，我哋诶应该由细唱到大。 系， 都几少年时代已经有 Carol King 噶啦，我哋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Carol King 已经有一只就全世界、全个地球都流行嘅歌，真系好犀利。 系、啊， 着住呢一只歌，咁啊后来咧，即系嗱嗰只歌就 You Just Called Out My Name， 叫我个名啦，你知我喺边格啊，我哋一定会嚟见你噶，啊，无论系春夏秋冬四季，我都会喺你面前出现，因为月。You've got a friend 啊、我哋真系弹吉他唱英文歌大嗰啲人咧，即系好似 John Louden 咁啊，系咪？嗰阵你都系唱呢啲歌大啦、 都有啲咧。其实嗰阵时我七十年代多啲弹琴咯， 哦，弹琴先嘅， 因为我夹 band 啦，同啲人，但系都系嗰啲好嘈嗰啲咧，系啦，即系少啲嗰啲 folk song 嗰时咧，但系都有呢啲歌就会有。 但系都系你哋嗰个年代好兴， 都系啊，系啊， 因为后来仲有 James Taylor 嘅版本， 系啊，我多 啲係聽 James Taylor 嗰 版。係啊，嗰個版本係更加啱我哋，因為佢嗰個吉他同你都好相似，發出嚟啲聲音。係啊，係啊，彈嗰啲風格啊，佢以前有用個 Martin 啦嚇，真係。 我有一個 Santa Cruz 係類似 Martin 嘅， 係啊， 都係 Vintage 嘅，都係 啲 Vintage 聲 啊。係我冇落嚟，太靚啦。唔係呢個係我嘅出去唱歌嘅吉他， 係啊，因為可以撞啊。 唔係呢個好穩陣嘅，同埋唔會走音咯。 係啊，呢個好緊要。咁啊，吉他咧其實唔好以為即係個個都好似。你啲吉他咧可以隨時，其實有啲都唔用得喺表演嘅，一係走音，一係啲聲唔啱，一係唔夾個麥。 錄音就可以嘅，但係有時啊，每一首咪要 tune 啊嘛，煩啊。 係啦，唔緊要啦，我同阿 John Loudon 咧就喺度。總之，如果你覺得好似頭先只歌啦，《寂寞的男人》，女人都可以，可以嚇聽下我哋唱《You've Got a Friend》，John Loudon。 When you're down in trouble and you need a helping hand, and nothing, oh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You've got a friend. If the sky above you should turn dark, that old north wind, north wind began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out loud, and soon I'll be knocking upon your door. You just call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selling. Now ain't good to know that you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 hurt you, yes they desert you, and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Don't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心嘅。即系呢啲歌咧，专系俾嗰啲唔知道，我觉得即系专系俾我哋以前咧成班嗰啲朋友啦，后生仔，我哋以前少年时代开始弹。 系啦， 因为呢只歌就系嗰个年代，我哋啱啱弹吉他唱歌，哇！呢只歌真系又有 James Taylor 版本啦，咁啊，我哋跟住咧就一齐弹一齐唱，即系成班嗰啲后生仔同学啊，咁一齐唱。咁所以即系有时嗰个意思啊，真系好好啦吓。当你寂寞嘅时候，或者你唔寂寞都可以 call 下我哋，大家做下朋友 ，yeah，friends 啊 ，around 啊，咁啊，总之我哋喺度等紧你，喺度等紧你到十二点噶，因为我哋还有两个小时嘅二千名歌再重聚。而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除咗 John Louden 咧，仲有陈清恩 Renee Chan， 一阵间见。 暴力或者鼓吹恐怖活动，批评有关言论有违道德伦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另一个低压区影响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嘉明妈妈，上帝明明创造阿当先噶，点解我哋玩玩星期天 净系得女人嘅？ 我收到风，听讲上头派咗一嚿小猪肉嚟， 佢系何方神圣？ 咪就系我啦，全二台最后生嘅爸爸方子豪啊！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8至10，全新组合蔡英文、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Than I can be. Right. 二千零歌再重聚翻嚟第二个小时啦，10:07，我系 Albert R 欧瑞强，而家气温咧29度，湿度82%，热热地嘅时间咧，我哋希望将呢一啲清凉啲嘅感觉，其实晚上咧应该有啲好似。晚间清风的感觉吹埋嚟就好啦。咁当然我哋有啲歌咧就间中咧就惊冷亲你就会热少少嘅。咁但系咧我哋多数都系抒情歌为主，而且系现场嘅。多谢阿乔同埋阿健啦，我哋有一个 piano 同埋一个 keyboard。 当然我们有 John Loudon 的 guitar， 哇，好啊。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欣赏了陈千恩 Rene 的一些新歌了。现在有另外一首叫做《栽罪》，原因也是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是 John Loudon 的作品。 首 先介绍就是全张新的 CD 都是 John 的所有的作品， 冇错， 仲要是很耐之前的，有些是不是？ 呢啲系啦，呢、這个唔系呢个写咗五年前 都五年噶啦，有啲成嘅十几年前嘅， 十几年前 就你就监制就重新做过嘅音乐，又俾阿 Rene 再唱，你介绍下呢只歌啦。 好啊，呢一首歌原曲叫 With You 啦，系其实想讲一个关于将来嘅故事嚟噶。一个科幻的故事，是啊，我这个主角呢是一个已经有半边变成了一个机械人的女仔，那我在这里等待将来的科技可以令我去见回我已经失去了的那一位。 哇，那就挺好啊，如果真的发生了我都参加一下。 是啊，我都很想。 我们一起回到未来先。 好啊。 碎片，闭上眼再入画面，信我活到尽最后的一天，那一天到天边再见面，宇宙中音讯快接不通，宇宙风向星许退进，冬春天干旱不见雨水，伤心不尽自然流泪，即使多唏嘘，已过足跟你再聚。或这一天灭绝全人类，再活着无悔地漫游到千百岁，心想到最后亦重聚，重聚以逐秒逐秒地倒数，有人旅行的小岛，那小岛以冰封作句号，宇宙中音讯再次上堂，宇宙方向星海推进随风，当春天干旱不见雨水，心不尽自然流泪，即使多唏嘘，已过足跟你再聚，或这一天灭绝全人类，再活着无悔地漫游多千百岁，年华渐渐老去，银河亦被占据，逐秒逐秒地倒数。 星光谱。 有啲时光突然间出一声就消失咗，最尾嗰个 effect 咧吓，阿John谂噶啦，系啊，因为呢只歌系阿John Loudon， 即系今日我哋另外一位特别嘉宾嘅作品，兼夹咧就系编曲，兼夹所有嘢系咪？个演奏啊，各样嘢， 系咯，搵啲其他人弹嘅，即系嗰啲鼓啊，嗰啲嘢， 全部都系你搞， 系带埋啦，系咯。 而家系咪可以一个人系？全部搞晒啦， 唔系都可以嘅，都可以嘅， 真系得噶，因为你又咁啱又识弹，其实吉他就冇得扮啦， 系啊， 但系 吉他多数即系呢啲歌反而搵另外啲鼓同埋 bass 啲人弹，因为有时啲味道唔同啦，就唱自己一个咧，有时自己好叫咩啦 ，so boring my own style， 有时会自己好闷啦， 厌咗自己， 觉得就系厌咗啦，同埋个只只歌一样嗰种感觉， 好想用其他人一齐夹咯， 系，其实真系一定要搵多啲唔同嘅音乐嘅感觉， 有嗰啲味道喺度啫，好似今日。今晚夾， 係啊，又多你兩個啦，係後生好多啊，不過佢哋嗰啲嚇， 我咪後生好多啫，係嘛？ 係啊，阿喬同埋阿健咧，嗰啲即係卅歲都唔知道到尾嗰啲，不過唔緊要，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就。出道都叫做早啦，好，我七几年就录音录唱片噶啦，咁咧就见我就唔识嘅，我又唔系好似你咁叻，系即系超级音乐人，系做音乐嘅编曲，我唔系，但系我喺录音室咧，我好中意留喺度嘅，即系我自己唱完歌咧，我睇下其他嗰啲 musician 啊，或者编歌或者监制混音，咁我就好希望听下佢究竟点样做嘅咧，咁好有兴趣，咁咧我就发觉一样嘢咧，就以前咧全部都系 band 仔嚟嘅。我嗰個年代咧好興嘅，即係我哋嘅公司尤其是，因為我係寶記噶嘛。咁寶記咧就因為點講咧即係學友之前啊，佢未出現嘅嗰陣，佢未參加比賽，佢未出道。咁但係咧嗰陣點解會係咁咧？因為 Norman Chang 啊，即係佢係 band 仔啦 ，Polygram 個老闆啦，即係佢係總裁嘅總裁。咁但係其實佢原本咧就係從低咧，佢係一個 band 仔嚟，即係同你啊，同好多人都一樣噶。即系佢弹 band 嘅，佢弹吉他嘅。 哇！ 咁但系咧就即系佢系 Teddy Robin 嘅 Playboys 哦 ，yes guitarist 系啦。 咁但系后来就做唱片公司就做即系翻工啦。咁翻工就去从事就做唱片嘅即系职员。咁然后一路做上去做咗总经理之后咧，咁宝丽多啊，以前叫做 Poly， 你听过 Poly 多未啊？ 见过个字啊， 见过字红色嘅咧 ，B G 嗰啲碟咧，以好多人都以为唔知道，以为系 Polygram。咁其实 Polydor 咧，以前咧就系一个德国嘅公司，佢就嚟香港开呢个 branch 啦。咁一开嘅时候咧，就邀请咗郑东汉啊，即系呢个 Norman Chang 咧，即系阿郑中基个爹哋。咁佢咧就做咗总裁，就梗系揾晒自己即系熟悉嘅音乐人啦，全部都系 band 仔咯，变咗。我哋嗰啲监制全部都系 band 仔嚟，我嘅监制又系佢嗰队个 bass player， 全部都系即系阿 Ricky 风啊，嗰啲 Mystics 啊，即系全部都系嗰阵嘅 band 嘅成员，大部分都系。咁所以变咗形成咧，就我哋将呢啲一路传统啲音乐咧，系传承咗落嚟啊，一个唔觉意就。傳承咗嚟粵語廣東歌喎，許冠傑嗰啲全部都係啲 Lotus 啊 ，Wallace Chow 英文啊嗰陣時唱， 佢將英文變咗做中文嗰種感覺。頭先我哋講起啲音樂風格，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奇怪嘅，即係因為一個人可能因為一個感覺就變咗香港樂壇咧，係唔係咁嘅聲？可能如果你唔係咧，就完全個風格冇呢一種， 係咯， 唱翻以前嘅可能係廣東小調啊，變咗即係大部分都可能係汪明荃啊， 係 羅文嘅後期啊，咁即係你唔知道。咁但系咧，香港乐坛我见证住咧就真系好得意咯。咁但系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我问阿 John 啦 ，John Loudon 睇下系咪嗰段日子嗰啲监制嗰啲音乐人咧，全部都受过 Beatles 嘅影响， 系 咪啊？ 梗系啦，系啦，我哋全部都系嘅。 所以即系我成日解释俾一啲比较年轻啲嘅音乐人听，佢哋唔系好明，佢哋连 Beatles 都唔 系 好识。佢哋嗰啲歌更加唔係好識，唔識噶，真係有啲唔識嘅，直情唔知邊個嚟嘅。 但係我哋讀古典音樂咧 ，Beatles 咧係入正史嘅。 係啊， 係啊，我哋連古典音樂都要學 Beatles 噶。 哇，咁咪就好啦。 係啊，因為真係我又聽好多係啦，譬如你你 Symphony Orchestra，、 嗯、 全部咧即係倫敦交響樂團啊咩，全部都演奏 Beatles 嘅作品。係、 嗯、啊， 可想而知呢對 band 你話幾犀利， 好大影響。 OK， 咁啊 ，John Lydon 一定有啲俾佢影響㗎啦、 啊。 你而家做咁多音樂咧、啊，多謝你喺度傳承呢啲美好嘅音樂感。 嗯， 喂，整隻音 Beatles 啊 ，Sure why not？ 係、哎， 一齊唱啊嘛。 誒、哎，我會跟住㗎啦，一定走唔甩㗎啦。 係 G key 係嘛 ？OK， any key， any key。 呢個係呢個 key。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and I've been working like a dog.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I should be sleeping like a log. But when I get home to you, I find the things that you do will make me feel alright. You know I work all day to get your money.Worth it just to hear you say you're gonna give me everything. So why on earth should I moan? 'Cause when I get you alone, oh no, I feel okay. Well, I hope everything seems to be right. When I'm home, holding you golden and tight, tight. It's been a hardAnd I've been working like a dog.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and I've been sleeping like a log. But when I get home to you, I find the things that you do, you make me feel alright. Days night 啊， 好辛苦啦， 即系而家 高啊， 系啊，你唱翻个原 key 嗰啲咧，好鬼高噶，佢哋因为成队 band 咧嗰阵就四个人啦，咁啊 Beatles 嘅初期嘅歌咧就系全部都系呢一类嘅，系好开心，即系好容易记，大家一齐啲诶，等啲歌迷咧可以尽情发泄，一齐咧就嗌啊，大声啊，咁样啊，咁啊头先嘅歌咧，即系都系。同當年嗰啲我哋即係叫做 band 仔啦嚇，即 係 band 仔嘅歌， 即係可以發泄一下，因為咧 hard days 咧，即係佢 working like a dog， 係啦， 真係夜晚嘅時候就做到隻狗咁樣 嘅，係啊，咁啊，我有一個好得意嘅故事咧，關於 Beatles 嘅，咁啊，我睇咗本書啦，咁啊，講啊 Beatles 咧嗰陣時佢係喺德國係做嘢嘅，即係未出名嗰陣時，係五十幾年代啊嘛，就係六十年咁啊，咁啊佢喺嗰度做喺啲酒吧唱嗰啲 cover song， 係啊， 跟住講係差唔多。唱咗一萬個鐘頭嘅，即係佢呢個人寫咁啊！你做一萬個鐘頭嘢啦，你勤力做咧，跟住你會開始成功嘅。 係啊係啊，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出名嘅 theory 嚟。 係啦係啦，跟住真係 work 到嘛！我睇咗呢本書嘛，我 Beatles 咁啊做一萬個鐘頭先咁樣，咁啊我勤力啲啦，今日就開始可以成功啲。 那個原理咧就即係話，你凡事任何一件事，如果你做一萬次咧。你就一定會成功嘅， 一定會。 即係其實調翻轉講咧，都係話凡事都係要努力嚇，即 係要努力。 哇！見到個人咁叻嘅做嗰樣，其實佢譬如佢寫個書法寫到咁靚，佢何止寫過一萬個字？不過阿張你話俾你聽咧，我哋呢個節目即係淨係計，唔止唱咗一萬隻歌。 我谂超过啦， 超过一早已经超过咗啦。 哇，劲啊，好劲啊，哇，好劲！ 好彩。 要靠你哋啲嘉宾唱。诶、我唔会一个人唱。 好彩唔使每个礼拜啦，死啦！我巴里咧好勤力嘅，佢练咧真系练好多歌嘅。 咁系啊，我头先睇佢演绎佢啲唱片，嗰啲现场演绎嘅唱片啲歌咧，就好似播唱片噶嘛，唱得好有味道。啊 ，This Night 咧就系头先咧十点几。少有地咧，我哋会系啊嘈少少嘅。头先系兴奋，兴奋。 sorry，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即系大家有时会，我惊佢哋瞌眼瞓。咁佢而家咁，而家唔紧要，而家我大 load 一下，我哋咧请大家去一啲河边啊，啊郊外啊，因为你知啦，星期日咧好多人都会去郊外行下山啊，而家都兴嘅。咁行嘅呢梗係唔好行石屎路啦、有啲味道㗎啦，我鍾意真係踩落啲草地，踩落就算冇草嘅泥路、我哋都好舒服。 係囉，沙啦係咪 係啦，沙灘又得。咁呢隻歌呢叫泥路上，即係同阿 John 頭先嘅歌呢就即係啱啱相反嘅。你係做到隻狗咁樣，我哋就好悠遊地呢係行下山，行下泥路上。Renee。 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伴习雨里并游，岂不快哉？ 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 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泥路上怀过去，有个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 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有个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 陈先生同我一起行下泥路，行下郊外，一起散下步。而家咧，即系个感觉就系咁嘅，放假，尤其是啦，平时做嘢辛苦啊嘛。头先好似Hard Day's Night 咁嘅直播一样，做得好辛苦。放假嘅时候，应该要随时行乐啊 ，John。 哇，咁啊真 系咪啊？行乐嘅意思即系揸住吉他一路唱一只叫做随时行乐嘅歌。 呢、這个系啊，阵我要谂下个 key 先。 哦，系喎，未夹过歌啊，随时噶喎，系啊，都系你嘅歌嚟噶，全部都系呢啲，好耐啦， 系啊， 耶， 呢个就系梁汉文嘅， 哦，作俾梁汉文嘅，作俾梁汉文 ，OK， John Lydon。 要啲人起身。 完全游断天空，只有白昼，见过了一面已变好友，随时随地亦可给我漫游。这里聚少七千三百万亩，放眼到处一望，纵满自由，沿途游人摘取不追究。 随时行落在此面快到加发愁，繁缓一次发过又找到了伸出口，让我飞出去，什么都押后，要自由是即刻得到我自由，心底要求快乐重归我有，奔向屋求这里最少七千三百万亩，放眼到处一望充满自由，由人摘取不追究，随时核落在此灭快度加发愁，烦闷一次发觉又找到了伸出口，让我飞出去，什么都自由是即刻得到我自由，让我解开我愉快心底要求，快乐重归我靠不哀求，心里得 真系好啊！只歌你叫做《随时行乐》啊，系啊 ，Jonathan 都做俾阿梁汉文嘅一只。啱晒我哋嘅 feel 嘅随时行乐，唉，尤其是假日啦，星期日嘅晚上我哋 relax 多一阵，一路留到十二点好吗？一阵间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5000元消费券计划今日开始接受登记，截至下午六点，大约155万名市民递交电子登记，当中超过130万人利用去年申领现金发放计划的资料，再作身份认证。至于自方便，一度因为系统繁忙而出现障碍，情况下午起逐步改善。政府說合資格人士在未來兩星期完成電子登記，經核實資格之後，都是會同步在8月1日獲發第一期的消費券，呼籲市民無需急於在頭幾日登記。截至晚上8點，過去一日共有52900人接種了新冠疫苗，另外有30000人預約了接種時間。昨日有6宗由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送院的个案，他们因为接种之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情况稳定。其中2人已经出院，1人留院观察，2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至今有396万1000多人接种新冠疫苗，当中有159万1000多人已经接种了第二剂疫苗。警方拘捕一名20岁女子同一名26岁男子，话佢哋涉嫌煽惑他人谋杀、纵火同埋触犯煽动意图罪。话两人喺7月2日喺唔同嘅社交媒体分别发表涉及煽惑他人杀害警员以及喺警方建筑物纵火嘅言论。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科技罪案组警司谭威信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两人有直接关联，现在仍然处于调查阶段，不便透露涉案的社交网络平台和言论的具体字眼。他亦都未有透露涉及几多篇的言论，属于留言或者是发帖等，强调是看严重性，说相关的言论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他重申警方绝不姑息煽动暴力的行为，认为如果继续纵容煽动暴力的行为，市民亦都有机会受害，说言论自由并不包括煽惑暴力或者鼓吹恐怖活动，批评有关言论有违道德伦理。 神舟十二号太空人完成首次中国空间站出舱活动，两名太空人刘伯明和汤洪波在下午2:57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完成大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新华社报道，今次出舱活动期间，全部的既定任务圆满完成。两人是在朝早11:02先后出舱，到12:09。两人协同完成空间站舱外全景相机抬升操作。三名太空人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上个月17号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作为中国空间站首批太空人进驻天和核心舱，开启长达3个月的太空之旅。目前三名太空人状态良好，按计划在神舟十二号任务期间将会开展2次出舱活动和舱外作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有一个同动漫有关的新节目播，你知不知道有啲咩环节啊？ 动漫三人时段，不可能不知道的动漫事件，嘉宾访问。 咁就记住逢星期日下昼2:00-6:00，留意由子龙、思婷、恶梦仔主持嘅慢动作。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每次暴风雨之后都有树木倒塌的报道， 有人说城市中的树木是计时炸弹，但你又接不接受到一个没有树木的生活环境？ 长春社总监、资深树艺师苏国贤告诉你，做好树木风险评估可以避免很多树木伤人的意外的。 树的风险可以有3个组合的元素的。第一样就是那棵树枝条断裂或者真的倒塌的可能性有多高。第二样我们会看的就是哪怕它真的会冧或者会断都好，究竟它打中我哋叫做目标嘅机会有几高呢？乜嘢先至算系目标呢？目标系我哋觉得佢有价值嘅，我哋唔期望佢系受到破坏嘅嘢。当然可以包括人、财产，甚至可以包括一啲活动或者行为。试过有医院路口有棵树冧咗落嚟，阻碍咗救护车入去急症室。呢、这个佢唔系直接破坏嗰架救护车嘅，但系佢阻碍咗嗰件事咧，都可以系一个我哋叫做唔想受到影响嘅目标嚟嘅。最后就是哪怕打中都好啦，究竟是一支好似手指尾咁幼咁短嘅枝条打中你，定系成棵树冧落嚟打中你呢？打中嘅机会高都好啦，不等于打中嘅后果有几严重。咁我哋综合树嘅倒塌可能性、打中目标嘅机会、打中目标嘅后果，呢三样嘢呢，其实就系我哋讲紧树嗰个嘅风险高定系低。 自古以来，树木都是人类生活的良伴， 暴风雨中更加要携手并肩。 其实落雨又有什么好怕？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啲小型啲嘅研究咧，專係咧去針對癌症病人去進行研究，話睇下佢打咗之後嗰個有效性會唔會一樣啦，或者係咧會唔會嗰個副作用會大啲咧？咁呢啲小型嘅研究亦都有數據已經出咗啦。咁啊，發覺咧癌症嘅病人無論佢邊個種類咧，如果你打齊兩針之後咧，咁啊同普通嗰啲病人咧都唔相差太大。咁而打就算冇打呢、這個免疫嘅治療咧，嗰、那個副作用亦都唔見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員會同埋咧國際上咧，都佢個建議就係話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啦，無論你係邊個種類啦，無論你個期數啦，無論你係進行緊咩治療咧，其實咧都適合喺適當嘅時候咧，都應該去盡快去接受呢、這個疫苗嘅注射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10:40嘅時間，我係歐巴拉歐瑞強。我哋今日好開心，可以有兩位真係好朋友，兼真係好耐冇嚟過，亦都可以重聚啊喺呢度。第一位係 John Loudon 啦，係劉樂生啊，即係 City Beat 嘅主音兼靈魂。咁啊，而家係我哋香港樂壇嘅一位即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員，因為佢作咗好多歌啦，俾其他歌手咧，亦都做咗好多音樂。咁今日咧特別做咗一隻唱片咧，俾阿陳清恩 Rene 你好， 你好， 咁啊好開心可以即係從你做學生時代咧一路同你唱歌唱到而家。 係啊， 唉，即係唔可以話就咁形容大個女咁簡單，因為佢已經係桃李滿滿啦，教好多學生唱歌，非常好啊。咁我哋當然啦，喺個過程當中，除咗你嘅新歌，你嘅新歌咧其實又係舊歌嚟嘅，因為阿 John。John Loudon，全部是他的舊作品加最近的作品，都有，是 吗？是。 預祝你成功，這一隻叫做 Just You and Me 多謝 的唱片呢，可以找得到的了。咁啊 ，John 咧就大家都如果唔係太資深嘅樂迷咧，就可能未聽過 City Beat 啊，因為30多年前。 係啦，係。 但係 John 咧，頭先你唔好以為佢係外省人啊？咦？點解好似有少少嗰種外省口音嘅？其實佢係鬼佬嚟，好犀利。 係 啦。你點樣學㗎？係咪你太太教你？ 唔係，我嗰陣時都係 City Beat 裏邊咁啊，諗住我香港啊嘛，不如係住喺香港咁啊，不如學中文咯。我都嗰陣時都唔知道我住會幾耐啦，諗住可能半年啦、一年咁啊，都係照學啦嘛，因為覺得跟住就係個開始個 band。開始即初初是你彈那些 instrumental 的音樂，跟住就想、我們要跟即香港人溝通嘛，開始唱中文歌，第一首就是朋友，跟住就之後有事去訪問嘛，有事我香港電台，哇，當時最驚 嚟啊， 呢度寫嚟，跟住我不識講嘛，跟住我寫曬啲拼音啊，啲人問嗰啲問題，我不明白點講啊，咁要寫曬出嚟咪講翻，跟住照咁樣開始學講， 係啊，一路講講到而家，你自然可以自成同我哋一齊，你講咩佢都明白了，已經大家溝通， 大部分有啲係啦。 有啲唔明啦。 可以讲普通话，普通话嘛。 哦，不讲国语， 不讲国语哈，可以唱嘛。可以唱嘛？ 唱 唱 唱 姓 唱哦，唱唔到嘅。 系啊，其实冇乜必要。 我唱一首啊，嗰时但系唔记得点样。嗰个即系叫咩？ 要两代俾我啲声。 齐秦系嘛？ 啊，齐秦嗰只大约在冬季。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哒哒哒，离开你。系啦，系啦。哒哒哒，我而家唔记得晒咯。 系很好听啊，呢个好 hit 噶嘛，以前。 好 hit 啊， 好 hit 啊，系啊，即系。系啦， 呢首 冇错啦，阿乔即刻啦。咪嗰阵咧，差唔多日子咧，有只诶，我哋广东话就众多啦，即系好即系百花齐放啊。咁啊，陈先生，你嗰阵就好细细个已经学好多呢啲歌啦。 系啊， 呢只赤子咧就叶德娴噶嘛， 冇错 啦，好多人中意唱。 叶德娴我好中意嘅一个。 O K， 嗱呢一只歌好听嘅，好多人都中意演绎嘅。你今晚试下。 好啊。 啊，赤子，我哋嘅特别嘉宾 Renee。 嗯，该晒，多谢 Rene。呢首歌系每一次都有啲吓好啲感动嘅感觉嘅，因为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嘅《赤子》啊。我系中意，即系以前我哋学唱歌，其实都冇谂过有啲咩压力，因为玩嘅啫嘛。即系我谂阿 John Loudon 都系啦，喺加拿大嘅时候，细个冇谂过揸住吉他唱歌会系变成咗职业，或者系做音乐人，吓谂都冇谂过嘅。咁就算好多有机会表演，我都冇谂过自己会做职业嘅，学校啫嘛。 哇！ 之后咧，有人又叫你唱歌，咁玩下咯。咦？有啲整整下，有啲真系嘅演唱会，咁咪卖飞嘅。咁都系玩下啫，得嗰有几百蚊居马费几好啊！哇！ 系啦。 几百蚊喎， 好多啊嗰时， 亏啦亏啦，系啊，好多钱噶啦，咁可以储储埋埋就买吉他，即系咁样谂嘅啫。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做咩都，尤其是一啲音乐啊艺术嘅嘢都系一赤子之心， 冇错， 系自豪啊。我哋不如咁啊，当年 Elton John 咧就因为呢一只歌咧，哇！佢嗰個老友寫咁嘅歌詞俾佢，就好隨意咁樣喺鋼琴啊，即係我個最欣賞佢就係咁，係 咯， 一個自彈自唱， 係啊，同埋好有嗰、那個即係鋼鼓式嘅感覺。 係啊，睇翻佢出戲啊，都覺得有啲係喎。咁啊，而家我哋阿張Loudon講下故事啊， 試下。 How about your song? I'll try. 家 song， 如果要唱晒你嘅歌咧，要好几个钟头都唱唔晒。你作咗几多只歌咧？你会为香港？ 都成二百首都有， 都有二百几首啊！ 唔系好多冇 hit 嘅，不过好多二百三十都有 出咗版嘅都有。 系啊系啊，即系我首个 release 过嘅 cash 嗰个， 系 大约三百首到啦，即系三百作品嘅可以咁讲。 系啊，因为真系不停都有作品出啦， 要食饭啦，要搞组。 大部分嘅即系香港嘅歌手嗰阵啊，一路到而家都可能唱过你嘅作品。 嗯， 我都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唱你嘅作品。 我真系未写俾你。 系啦， 咁 真系 要啊！ 喺有此嚟， 就快嘅 。好啊，好啊，好啊，因为我都好耐冇即系邀请过任何，因为。其实好耐冇出啲新，就算有新嗰啲歌，头先你听到一两只， 不如出一首啦。 我多数写词，咁又好少作曲。 哦，今日我作一首歌啦， 好啊， 你出。即系因为依家就唔使出唱片啊嘛，出一首歌得噶啦。 我哋可以甚至一齐夹啦，一齐 jam， 会 be nice 嘅，一定。咁诶，香港就系好开心嘅，香港就系个乐坛咧。就阿青欣就即系喺度好耐，不过咧就而家好恭喜你啦，就出唱片啦。 多谢。 有唱片咧就即系加入咗呢个大家庭噶啦。 嗯。 咁咧就个好处咧就系话即系大家都识嘅，真系嘅，就算唔系成日见啦，但系一定会有一啲大家接触嘅机会，尤其是喺音乐上边。咁、 嗯、 啊，譬如阿 John 咧，从咁多人做嘅唱片、做嘅歌曲噶、做音乐，咁啊又喺教会有好多啦。你 而家好少嘅， 少咗啲 系 嘛？ 之前有。 咁已經係成為一個香港嘅純正嘅香港音樂家，very nice。跟住嚟呢只歌咧，就因為我哋又係細個聽過嘅。阿、啊、John 你係加拿大人嚟噶嘛？ 係 你邊個城市 ？Vancouver。 Vancouver， 我中意嗰度個環境啦， 好 靚，真係似香港啊！ 有啲似， 有啲似，系又有山有水，又有湖，又有海， 系啊 ，like， 同埋有好嘢，好多嘢食咯。 系啊，唔错噶，系非常好啊！我都好，我以前年年都去嘅。 嗯， 咁有个加拿大嘅民歌手叫做 Anne Marie， 你又非常 出名。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咁有另外一首咧叫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都系佢 Canadian。而家有好多 Canadian audience 都聽緊你。 嗯， 但 say hello to Hi Canada， Hey how are you？ Hey go Montreal go。 你仲有冇好多親人喺度啊？ 喺 Vancouver。OK。Drummond dreaming， I must be dreaming， or am I really lying？Here with you, oh baby, you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though I'm wide awake, I know my dream is coming true,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And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I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Magic.It must be magic, the way I hold you when the night's still fly. Oh, 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 Heaven is that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And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I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This song, it's beautiful. I just fall in love. I fall in love with the song again. It's beautiful. Yeah. 一陣間當然仲有好多 beautiful songs from Renee, from Johnny. 因為我哋還有一個小時啊，仲有一個鐘頭，一路到十二點。因為每逢禮拜日咧，我哋比較特別嘅個時間，因為聽朝可能要翻工，可能要翻學。咁但係我就覺得啦，一個禮拜落嚟咁攰咁辛苦，應該喺 Sunday 就算出去玩完啦，翻嚟可以 relax 一陣，然後慢慢進入去夢鄉啊，揾個甜蜜嘅 sweet dream 就最好。一小時等緊你。 新聞簡報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美迪康康全新環節再培訓， 今日嘅培訓員啊就係 Anson 林林， 林林 Sir 特登咧即係抽個空出嚟教我哋咧吉他。 Down down down up down down down down up down down down up down。 Sorry 啊， 你冇咗 up 啊， 多咗個 down 啊。 究竟一個星期李志剛係咪可以練得到咧？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羅文忠、阿土、美迪康康， 犀利啊！多謝我哋嘅培訓員林林。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静夜的空，朦胧之中，是你面容，天真可爱，令我心醉。落叶轻飘，悠悠风中，但你泪流，每点郁结尽放于心里，愿可将这歌轻轻的演奏唱，让我开解你心里闷困，愿可将。爱的真挚向你倾诉，扮成梦里，我愿同面对。此际如诗如画的黄昏，映照桃红秋色，悠然相衬。若我在旁，梦里孤单也不需抖震，无忧无止的纯真，长长沙滩悠然相衬。若你倦时，我的关注是热烘。 多谢张学友，我哋听嘅呢只本地嘅城市民歌叫做《童话》，时间系11:07。喂，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土佬 Johnny 系你嘅花名嚟噶，系咪啊？系啊，你以前因为你有只歌咧好 hit 嘅，你哋嗰阵 City Beat 嘅时候咧有只叫做土佬 Johnny， 就系讲你自己啦。You are John Loudon， 系啦 ，Here we go，Here、 okay. we go， 耶、yeah.。 西装黑鞋，白领呔，扮成青春猛男，好架势。哇哦耶耶，哇哦耶耶，土佬 Johnny，We love you， 嚟同班 friend 一齐逛下街，人话 Johnny 无型又无款，我和 Johnny 做人确实制。哇哦 记得当年出呢只歌嘅时候啊，系咪啊？你作嘅歌啦，呢只边个写词嘅咧？ 其实系嗰阵时我一个朋友，即、就、系、是、我嘅好嘅朋友， 系 was the best man in my wedding、 哦。 但系佢唔系好识写歌词、哦，但系佢所有即系讲系 just do the street talk 是、啊。系啊系啊好好 street talk 啊，而家直情 系 啦。正如我头先嘅感觉咧，就觉得 John Loudon 咧就喺度 busking 咁样啦，好、 yeah, yeah. 有功咁嘅感觉，一个吉他。唱嗰啲歌詞咧，即係雖然咧你有啲鬼佬音啦，但係咧我全部100% 聽得清清楚楚。 哦、oh, ，thank you， 非常之清楚，係非常之 down to earth team 啊，直情好似 係咯， 好似 係 好玩、好現場嘅感覺，相當之得意嘅只歌。就當年咧，即係我哋呢一班來自加拿大嘅朋友咧，我有四個啦，組織咗 City Beat， 係又真係有城市嘅節奏嘅一隻叫做土佬 Johnny。其實我都叫土佬嘅，我第一次嚟香港電台做節目咧，嗰、那個節目就叫做土佬歌集。 哇，咁啊 ，You know 有一個福噶嘛，即係民歌啦，唱民歌嘛，我咁啊第一個節目咧就係講民歌嘅，咁啊。讲紧冲紧嚟班，我好年轻嗰阵，系几廿年前， 系咯， 好耐好耐嚟 ，long time ago， 都系叫做土佬，我都系土佬嚟噶，咁所以咧，我哋一班土佬咧，希望 哇，全部土佬 Albert 咁啊， 耶，我系，我将佢 Johnny 改咗 Albert 就可以唱噶啦，不过我冇你咁即系咁劲嗰种土佬感觉， 系啊，你几有型噶， 好有型，好型啊，好型啊， 系 咁啊，当然啦，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是、可以完全唔系土佬嗰啲风格嘅，咁啊，因为头先咧阿 John 咧就系佢个监制，咁啊唱片监制好开心嘅，见到啊即系 Randy 唱嗰啲歌啊，唱自己嗰啲作品咧，唱得咁入心啊，即系咁有感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即系希望喺二千靓歌嗰三个小时咧，每隔两秒钟就有只靓歌出现嘅啦，系咪啊？ 系啊， 即刻出现， 冇错， 每隔两秒。 狂想，这幻 我未压抑的兴奋，令我乐意倾心。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了自己。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再热吻。 晒 Rene 嘅歌叫做《每隔两秒》，咁啊，如果每隔两秒都有只靓歌听，都几好啊！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因为我哋系 live 嘅，隔一秒都得啊，唔好话两秒。咁我好中意咧，就即系如果啊，有啲听得入神、唱得入神嘅时候咧，就请啲嘉宾可以一只接一只，一只接一只咁样。 嗯， 啊，如果有机会咧，啊，做一个马拉松式嘅节目啊！ 哇， 啊！你聽得明我 啊 ？Marathon 即係之前係咁係咁唱唱啲唱啲不斷唱20个钟、30个钟咁都得啊，都可以喎， 可以嘅， 其實真係得嘅喎，咁啊 live 就得噶啦，一個接一個啫嘛， 係啊， 唔係一個人唱曬，咁所以都可以諗下。多謝你嘅每隔兩秒鐘就俾一啲咁靚嘅音樂我哋。不過而家咧兩秒鐘之後咧就嗰句。情绪咧突然间变咗好热腾腾，哇！因为而家已经系11:16几啦，咁啊要有少少预告嘅，但系我又即系阿 John 咧，佢话要惊唔惊嘈啊？咁啊，我又唔惊，而且要预先即系预告啊嘛，即系话俾大家听嗱，而家11:几，不过咧突然间呢只歌好劲嘅， 系 点解咧？因为就系学友嗰只其中一只都相当劲嘅歌，就系 John Loudon。就是阿 John 作俾张学友嘅《饿狼传说》，话你饿狼啊，扑埋嚟嗰种感觉。 哇！咁我不过我温柔啲唱啫，唔会唱到 系咩？ 爆晒啦， 可以温柔啲噶， 系咯，可以嘅， 都唔紧要。 因为系嗰啲饿狼系咪唱嚟？ 系啊，嗰啲咧，即系嗰啲 stealth，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啲张学友嘅歌迷已经饿咗一段日子，系。John Louden 作品。 火花俱禁在沉淀，心刚被割酸竟不起变迁，他便以自尖牵引着自电，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乱吻乱刺，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他倚着我肩呼吸向耳边，反而产生色相的能源，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他加上嘴巴跟我做无言，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乱吻乱刺，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像头卧狼嘴巴刺激战，假使收紧像层卧狼岂可抱着面，他必给我狠狠的赏晒做留念。Oh, oh, yeah, yeah. 版本犀利啊，属于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噶，呢个《饿狼传说》嘅原作人啊，就系 John Louden， 哇，即系 John Louden 咧就弹住个吉他唱呢个版本，真系啊，虽然系咁夜，但系我哋都好兴奋 啊 ，sorry 大家， 唔系一啲都唔会，一啲唔会，气温就即系高咗两三度， 系啊，33度而家， 听日晏昼真系33度，大家请留意，而家咧就系29度嘅气温，唔紧要嘅，我以前我妈妈都教我系夏天嘅时候好热咩？未有冷气噶嘛，我细个啊，心静自然凉，最紧要个心咧依然都系凉嘅。冻嘅，哎呀，呢只歌咧真系仲系冷嘅添，心仍是冷，会唔会将头先嘅气温降翻低两度咧？陈清恩， 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续往还，令我饱经聚散，想多近。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箭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会捉弄。 想在跌跌碰碰雪境来渡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从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放纵， 方林永亮的一首歌叫做《心形是冷》，希望大家凉凉地的心，因为天气很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即是说如果热得齐真的睡不着都未定，不紧要，我们用这些歌去抚平下大家的热炽的心，凉凉地舒舒服服。刚才 John， 我们听你唱的是 Hot Day's Night， Beatles 的。点解一只即系嗰头先好劲噶嘛？ 系啦系啦， 好似但系佢哋嗰只超级名曲咧，我更喜欢。其实任何人都好似翻唱过咁，尤其啲大歌星嗰啲好好老牌嗰啲咧，都一定唱过 Yesterday。 哎呀， 都 会 走唔甩。吉他版本我特别喜欢 ，Please。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yesterday. Love i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好歌，我哋一定会一唱再唱，希望大家都同我哋个心一齐唱。Yesterday， 一阵间见。 Nic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首次推行消费券计划，涉及700多万市民，10多万嘅商户。过程中唔同嘅环节也许需要更多解说，但确实见到唔少嘅商户或店铺把握呢一次机遇，采用电子支付。4家支付工具营运商的叠加优惠，以至大大小小的商店、商场或食肆都有不同形式的折扣或促销，让市民有更大兴趣使用电子消费券。他指出，电子支付可以说是未来数码化经济的必备基建，而本港电子支付在使用模式和应用程度上都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渔护署起诉3名内地渔民，涉嫌在西贡火石洲附近的香港水域非法捕鱼，听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人员寻日大约下午3点，在有关水域发现一艘内地渔船，怀疑进行非法捕鱼活动，截停船只调查，在船上检走一批捕鱼工具和渔获。渔护署表示，任何人士在本港水域使用船只捕鱼的时候，船只必须已经根据条例登记。非本地渔船不论使用哪一种的渔具，都不可以在本港水域内捕鱼。违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港币10万元和监禁6个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期望在内地和香港从事电影以及其他创意产业人士，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富教育性、具正能量的作品。林郑月娥出席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的电影《1921》首映礼。她致辞时表示，自己在北京和香港出席多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活动等。 上了宝贵的历史课。加深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发展的中国执政党的认识。菲律宾一架军机在南部坠毁，死亡人数增至45人，包括地面3名平民，至少53人受伤，当中包括4名平民，相信有5名军人失踪。目击者表示，看到多名军人在飞机坠毁前跳机求生。较早前，国防部长洛伦扎纳透露，军机上面有92人。坠毁的 C-130 的军机上司降落苏禄省霍洛岛的时候，相信偏离跑道，尝试重新启动爬升，但是失败。军机坠毁之后，现场冒出大量浓烟。一名军方人员表示，暂时不认为军机受到反政府武装攻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骤雨增多，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一个男人， 我是李丽蕊，是一个女人， 我是马小强， 是一个小人。 喂，好啦， 讲啊小姐， 唔讲啊边有得笑啫？ 跟我话唔听又边有得笑啫？ 冇错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齐齐同你做一个 风骚大活人。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风家姐会将你吹入去甜蜜的美梦，不过之前我们当然有今天特别嘉宾 Johnny Loudon 弹钢琴，因为有他作曲监制的歌，陈清恩的新歌叫做《一万年》。 听海风擦身过，你说是上帝的歌，让呼吸去亲我，眼里白浪正涌过，你那样情切调和着我的强烈。 万年，遥遥万里，只等今天的一个你，相九点，最后都相见，无声碰见，从海边飘万年，无涯视线，只等今天的一个我，相九点，岁月怎改变，最后都碰见。在你心扉，熟悉所有的你，再次混合我忆起，你那样情致，调和着我的强烈，我那样情致，长途跋涉堕入这刻的誓言，从天。 一首叫做《一万年》，现场弹钢琴嘅咧，又系呢只歌嘅作者，亦都系诶监制啦吓，咁就 John Loudon 刘乐生，唱歌嘅系陈清恩啊 Rene《一万年》，原本咧就系几多年前嘅 John 呢只歌， 哇，我谂 1997年， 呢 首一首 cover 嚟嘅， 哦系啦，就叫做 Just You and Me， 陈晓东， 陈晓东， 哦，陈晓东唱咗噶啦， 系啊， 哦，已经唱过， 但我就好中意呢一首歌，即系如果讲我好中意广东歌的话，呢首一定系三甲，所以我就哎呀 John， 可唔可以俾我翻录一个版本啊？咁样又未有女仔唱过， 系 系 系 咯，都系。 咁诶，呢啲歌咧就可以 last 一万年嘅，会好襟用嘅， 冇 错，因为好歌。即系我哋叫中文叫做即系历久常新啦，几旧嘅歌都好似新歌一样咁听啊，尤其是而家一个新嘅版本。多谢晒 John Loudon， 又弹钢琴，亦都再弹吉他，为我哋今晚添上一啲好特别嘅色彩。Wonderful tonight，how wonderful！ 来自 City Beat。当年 City Beat 的灵魂，一个加拿大人在香港将音乐带给我们， It's a wonderful tonight. It's late in the evening. She's wondering what clothes to wear. She puts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blonde hair. And then she asks me, do I look alright? And I say yes, 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Go to a party and everyone turns to see this beautiful lady is walking around with me, yeah. And then she asks me, do you feel all right? And I say, you just don't realize how much I love you. Wonderful tonight. How wonderful. 多谢 John Loudon。 相遇，要是以后有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么热的相聚。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上看上你来来似讽刺彩云散碎，那日才好，那日才去，再共你相遇。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 我刚刚偶遇的女孩子叫做陈清恩 Renee Chan， 一阵暖流飘过，又问我们特别嘉宾 John Loudon 自弹自唱暖流。 人随雾聚散，只盼别后有天重见面，再会是年月已知，凝望畅谈没强就，要是良心志不计路远，不管分隔已有多久，两地遥路隔阻，情共有意仍然一样厚，是恋的流流入心里，恋着我伴我飞驰，提步走遍这地球，万里分离仍旧心里记着你，让我珍藏无限宝贵友谊。良朋和旧友，他日共聚细说当天，各为前程路各奔，唯独友谊没折旧，要是两心志不计路远，不管分隔已有多久，两地遥路隔阻，情共友谊仍然一样厚，是恋的流流入心里，恋着我伴我飞驰， 提步走遍这地球，万里分离，仍旧心里记着你，让我珍藏无限宝贵友谊。 好多谢各位今晚同我哋一起度过三小时嘅音乐时光，但系最终可能呢几个小时喺匆匆嘅人生里边都会被遗忘，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时间的长廊里面，三个小时可能微不足道，希望今晚的被遗忘的时光可以起码在你的脑海里面，或者在今晚的梦境里面再次重现。多谢大家收听二千靓歌再重聚，多谢我的拍档阿乔和马一健，更加多谢今天我们特别嘉宾刚刚唱歌的 Renee Chan 陈清恩和 John Loudon。 多谢多谢两位，多谢你们给了我们一个不会被遗忘的时光。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找不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 着你， 我哋预祝阿 Rene 同埋阿 John 你哋两位合作嘅唱片非常成功。 Thank you. Enjoy. Thank you. 多谢阿 John 嘅老家加拿大嘅朋友都话要听紧，系啊，我有好多好多 fans 喺嗰边。向全世界的朋友都讲声多谢。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